969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。今天我想对生姜说几句话。我说生姜，你能不能有点志气啊？烧在红烧肉里面你像块肉，烧在土豆里面你像块土豆，黄焖鸡里面你像块鸡肉，馋嘴牛蛙里面像牛蛙，你能不能像八角辣椒那样子坚持自我呢？非得等到我吃到嘴里面吐出来了大骂你一声一块姜你才满意吗？你才有自己的存在感吗？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尊严吗？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晚的叶，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加入969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知道他苦苦的，

寂寞的月想去走走吗？你有多久没有让海风来吹散头发？寂寞的人请不要害怕，不要流泪我的朋友啊，不要把爱看得那么假，你终会找到他。啊啊，就让爱随着浪一波一波带走。啊啊啊，就让世界的人喜欢我和我的寂寞，不孤独的寂寞。就多玫瑰，从分手的那 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。